在一次法庭庭审之前，被告人向他的辩护律师许下了一个诺言： 如果你有本事只让我蹲半年牢的话，我会在律师费之外再额外给你$10,000作为酬劳。 就这样，庭审顺利的进行完毕了，被告如愿以偿的被判处了半年监禁。律师走出法庭的时候，一边数钱一边对助手说道： 今天真是想不到，本来在庭审之前法官已经跟我说好了可以判他无罪释放的，你说他为什么就这么喜欢坐牢呢？ 会进来吗？你再送我回家，我还在猜测，可都是真的了。再见面前，一直想想还有某种关联，但客气是拒绝。新的我朋友不在终点，你的世界我在边缘，不是我不明白，这样并不算太坏，能再次关怀时间洗刷所有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装箱。 浓雾